吃到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扬恩圭芒姆巴索戈7月7号致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。电文表示，祝愿金正恩阁下事业有成，愿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。电文表示，向金正恩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